1039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宋威立功心切，谎报王仙芝已死，但是呢几天之后，假死人王仙芝带着大批人马卷土重来。不过这一次呢，王仙芝的心里发生了变化。唐僖宗潜伏3年，年底王仙芝起事的2年后，齐州王仙芝呢领着他的草军正在攻城，攻势呢不算凌厉，甚至呢有点像这个军事演习。天补平军大将军兼海内诸侯都统王头领王仙芝就坐在城外营帐内，他呢睡眼朦胧，懒洋洋的半躺在坐床上，这模样看呢，他似乎并不太关心这城有没有被拿下，他在想另外一些事儿。这些东西呢跟宋江在梁山忠义厅里想的事儿是一样的，那就是招安，就是所谓软蛋所见略同啊。幸运的是王仙芝当中也有一个中间人，这人叫什么？王僚。王仙芝左突右冲，在前段日子里杀到了汝州，攻破了城池，活捉长官王僚。那王仙芝的脾气拖过来大喝一声，服不服？不服砍了你，服的话留你全尸。但是呢当王仙芝得知这位王僚的堂哥是大唐宰相王铎的时候，俘虏政策马上发生了变化，松绑扶起，请上堂来，好吃好喝的招待着，就跟宋江捉了高俅当时是一个德行。宜州一败，王仙芝对前途的思考啊发生了转变，当初杀进长安抢皇位的心呢在一天天的淡下去。不过也可能啊，这一开始他就压根没想过，他在琢磨是不是该给自己留条后路了，所以呢他就把王僚留在了自己身边。王僚那自己驻地被攻破了，那已经说明这哥们儿打仗是不行的，但他呢有自个儿的本事跟人脉，这是他立世的本钱。他凭此从俘虏摇身一变 成为了座上宾，得以近距离的接触王献之。这经过细致观察，多方打探，谨慎推断，王僚发现这位草军首领啊，没什么称雄天下的野心，这一点绝对是可以利用的。他呢，完全有把握劝服王献之弃暗投明，到时候失城之罪自当免除，还能因为不费一枪一弹和平解决匪乱，成为大唐啊首屈一指的大功臣。这王僚呢为这想法激动了还半天，从那以后呢，这哥们儿一直旁敲侧击暗示王献之，造反这也是可以转正的，现在你看机会不就来了吗？在王僚的指引下，他们打到了齐州。齐州城里是有王僚的熟人啊，齐州的长官裴悟是王僚堂哥王铎的门生，是吧，都是熟人，这事儿呢那不就好办了。一边是陈兵城下的草王王先知，一边是焦虑万分的市长裴沃，他们中间的桥梁就是这个王僚。当王先知在军帐里沉默沉思的时候，王僚决定发起最后的思想攻势。王僚走上前去，压低了声音跟王先知说，将军，攻下齐州咱们还去哪儿？王先知一听一脸茫然呢，他一向的原则就是哪儿敌人的力量薄弱就去哪儿。王僚一看心中已有七分胜算，王先知越茫然，王僚呢就越坚定。到这时候该是放出鱼饵的时候了。王僚静静地靠近王先知，用一种极具诱惑力的声音说话。这种声音呢，语调低沉有磁力，内容神秘且勾人。他说，将军，您不想捞一官职安定下来吗？王先知微闭的双眼突然睁开，然后直直盯住王僚。是啊，他不是茫然，他是以静制动。他早在等王僚这句话了。王先知想当官儿，他清楚的很，总有一天这王僚按耐不住，主动成为他和大唐公司沟通的管道的。哎，得了，现在这王僚终于开口愿意为他求官了。王先知呢依旧不语，只是用眼神提醒王僚，说说看，我这样的怎么转正啊？怎么能在这大唐朝廷里混个什么官呢？说说说。王僚呢继续给出答案，将军，现在齐州市长裴沃是咱们老王家的老关系户了，不如我作为中间人写封信，咱们大家伙都放下兵器，然后呢再给皇上写份报告，说您呢想求一官做，到时候哥哥华丽转身光宗耀祖，岂不快哉？说完呢，他给王先知又吃了一个定心丸，说了，这事儿一定能成。那，我堂哥王铎，那可是当朝宰相，皇上面前吃得香混得开呀，招安之事，那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。王先知一听，很满意，点头称是啊，自己第一次的招安，就有王宰相说情。那当然是面上有光，把握俱增啊。于是招安流程迅速启动，事儿进展得很顺利。王僚写好信送到齐州城后，裴沃马上同意讲和，并且热情邀请他们入城喝酒吃饭。王先知领了30名骨干进城，只等上面招安旨意下来，大家呢正式能成为唐朝同事了。王先知呢要求跟大唐讲和并且求官做的消息迅速传到长安。长安的反应也很迅速啊， 他们这段时间被这草军搞得心烦意乱的。眼下哟，草军起降，意外之喜啊。关于招安之专题讨论会马上召开。咱们说到这儿啊，稍停一下，介绍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姓庞名勋，是一个已经死了快八年的一哥们儿。这个人呢，他才算得上是唐末造反运动的先驱。在九年前呢，这庞勋是一个边防军官，因为受到唐朝不公正的待遇，领着手下造了反。那时候呢，他声势很大，席卷数十州啊，但去得也快，不到一年就被唐朝各地军阀一块下手给弄死了。庞勋的起义呢，就像是一颗流星划过大唐末年的黑幕，虽然说时间短暂，但是为后来者指明了方向。而且呢，咱们马上会发现，这位先驱更像是一位精神领袖。这肉体已经成泥了，但是灵魂还活着，在后来者的启示当中也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。什么影响呢？第一个就是庞勋以自己的失败麻痹了唐朝的头头们。在这招安会议上，宰相们众说纷纭呢，最主流的基调就是王先知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哦，一盐贩子，一差点被宋将军干掉的小混混，能赦免他的罪已经是天朝开恩了，还想当官？呸，笑话。但是反对者呢，也举出了很多例子，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拿庞勋之事为证。看庞勋当年多厉害，是吧？军官出身，手下都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，先皇拒绝招安，后面呢，那不也是一年多的功夫就平定下来了吗？所以说招安之事万不可行，这是长贼人之志气，灭我大唐之雄风啊。这些个反对人士呢，一个个慷慨陈词，理由都很充分，言如泰山压顶。但这会儿呢，王先知主要在湖北活动，离长安呢又远了一点，他们这胆儿呢自然要更壮一点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只有一个人力主招安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宰相王铎。这理所当然的呀，他老弟在王先知手里，就算是为兄弟计，那也应该支持招安，而且呢，为自身家族计，他就更得力争招安了。其实呢，话说回来，你招不招安呢，跟这唐朝没什么关系，跟各位大人的前途才有关系。很多堂皇的理由，很多慷慨的陈词，浓缩起来就一个字儿：利，利益的利。这讨论的结果呢，是王铎一个人的唾沫淹没了所有人。在这里面呢，自然也和王先知最近一段闹得太凶，确实干出一些造反的成绩有关系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那句话怎么说的呀？朝中有人好办事儿，对吧？过了没多久，哎，招安书就下来了。王先知呢，被任命为左神策军押牙监监察御史。任命下来的时候，王先知呢，还有他那三十大盗正在跟裴沃、王僚喝酒呢。当长安来的公公展开这黄灿灿的圣旨时，会谈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啊，皆大欢喜啊，是不是？王先知由道转官，裴沃呢化解了危机，王僚呢招安有功，大团圆呐。于是当使者用长短句念完圣旨，王先知的喜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级别。什么呢？甚喜，就是相当的开心。看来王先知虽然说当过大帮主，但毕竟是在野人士，没见过什么大官， 以唐朝政府给他这官籍来论呢，这个左神策军押衙不过就是一个仪仗队的队长，这个监察御史呢，那更只是一个这个从八品的官，上班呢是不能走朝堂正门，得从哪儿呢，侧门进出，没事呢也不能顺便到最高衙门殿去。当然了，那官小也是官啊，是不是？王帮主很满足，高兴之余呢，他忘了一重要的事儿，手底下这帮兄弟咋办呢？当长安来的公公念那份红头文件的时候，有一双耳朵竖了起来，仔细听着里面的每一个字儿。很快，公文念完了，长安来的太监已经卷起了圣旨，下没了。从太监的严肃认真的表情上，这个人得知了答案，再扭头望了望大哥王先知，王大哥正在跟陪卧们把酒言欢了。哦，没了，没我什么事儿啊。这个时候一股受轻视的感觉油然而生，这怒火呀，更是冲天而起。这算哪门子事儿啊？这个人听完圣旨之后，猛地蹦了起来，挥着拳头砸向王先知。这位路见不平，拔拳而出的，不是旁人，正是黄巢。黄巢再次受伤了。哎呦，这种屈辱的感觉啊，可以说是充满了全身。这个感觉呢，很陌生，但是也很熟悉。很多年前的长安城，那时候呢，他看到了自己名落孙山时，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感觉。你瞅瞅，多少年过去了，自己换了一种方式，拼尽全力，拿生命当赌注，结果呢，得还是榜上无名。那时候呢，黄巢只能命苦怨社会了，但是现在不一样啊，他就可以找个人发泄发泄自己的怒火了。这以下的事儿证明，黄同学以前读的圣贤书啊，那全部都打包还给老师了。黄巢冲到王先知面前，二话不说，抡起这波波大的拳头照着王先知脑袋上就招呼去，我不把你头打成桃花，你就不知道这花儿为什么这样红，就这意思。那不一会儿呢，王先知这头啊就流血了。但是呢，到了这会儿，黄巢同学也冷静下来了，发现气氛不大对劲儿啊，这边上的兄弟都惊讶地看着他。黄同学，冲动是魔鬼啊。王先知虽然不讲义气，可这毕竟也是个头啊，你把他按在胯底下当草包打，这能合适吗？这时候呢，还有数位王先知的票帅围了上来，这些都是练家子，黄巢同学虽然说长于骑射，但是打架斗殴还真没有达到丐帮帮主乔峰一个人独斗群雄那档次。但是呢，黄巢有一样，那是超越乔峰的，他能说，哎，嘴皮子利索。面对王先知，黄巢大声叫道，当年我们兄弟一起发过大誓，横行天下，现在好，您自个儿当官去了，这让下面的五千兄弟哪里安身呢？这话说的怎么样？漂亮。这所谓拉拢绝大多数，孤立个别反动派，向来都是斗争学里面的绝技，这话一出，效果立马就出来了。围上来的兄弟停住了脚步，转而用愤怒的眼光盯住了王先知。当然了，这事儿呢，也真怪不了别人，确实怪王先知办得不太地道。擒贼要擒王，招安要招团呐。当年宋江还是到带着兄弟们一块儿升官发财呢，你硬上宋朝发了100多道封官令下来，天罡星有造反金牌，地煞星有造反银牌，在这王先知的招安书里，这些个弟兄的前途只有 是罪遣散这四个字而已。但是呢，王先知之所以能当上头，那人家也是个人才啊。虽然说他这口才不如黄巢黄兄弟，拳头呢也比不上人家硬，但是呢刚才还被打成了轻微脑震荡。可是好在这个人呢明白形势，这脸上的血都没顾上擦，立马表态，皇帝老儿太不仗义，给的官不当了，大家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。为了表示将造反这条路走到黑的诚意，王先知还在齐州搞了一次大抢夺，以抚平兄弟那颗受伤的心灵。这下咱们知道，王先知跟三十大盗的功夫很了得呀，硬是凭数十人掌控了齐州的局势，再引兵入城，洗劫了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王先知黄巢分道扬镳。有人说问为什么，那毕竟打了一架呀，再见面也不好意思啊，是不是没法共事了，干脆分开得了。黄巢呢分到2000兵马，在跟王先知拱手道别时，看到了王先知那青肿的脸，还看到了王先知身边的王僚，摇了摇头，黄巢又露出了一丝蔑视的微笑。王老大是既吃不既打，从良的心这就压根儿没死。但是呢，黄巢的心死了，他明白大唐从来都没把他们这些底层的人放在眼里。以前科举是这样，现在的沙场还是这样。你要想让上面的人真正服软，只有用武力，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胆寒。黄巢策马领着弟兄们向山东进发，他的路还很漫长。王先知领着3000人马绝尘而去，他呢选择留在了湖北境内，理由很简单，这儿呢离长安近，王的帮主呢还没有死这招安的心，这是确实。他的意志之坚决啊，不输于宋黑三，他相信只要自己再多攻点城池，再多杀点大唐官员，让长安知道自己个儿的厉害，自然就会跟自己重新招安会谈的。果然这一天来了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王先知如何跟朝廷重启招安事宜呢？他又能否如愿以偿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 你愿意爱他，对他不离不弃，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，直至死亡，你愿意吗？ 我愿意。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，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，你都愿意终身养他、爱惜他、安慰他、保护他，你愿意吗？ 我愿意。 小家伙，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，忠诚于他们，无论他们贫穷、患病或者残疾，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，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，你愿意吗？一时的惊喜，一生的承诺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啊草原啊， 可爱的家乡。马背呀马背，有生命的摇篮，你用深切的乳汁把我哺育，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。回路长